我这就去，哎，我这就去。 再请听迟小秋演唱的《春秋亭·避雨》。 小姐，他不告诉我。 赵怒喊，酒中是你什么人？酒中乃是我的女儿。 为何啼哭？ 莫非不愿持家不成吗？只因家中贫寒，无有妆奁，今日贫妇相遇，见金伤情，故而啼哭啊。 啊，小姐，他家紧张，脚中乃是他的女儿，只因今日吃家无有转念，贫富相遇，触景伤心，故而啼哭啊。 哦，闹了半天是为了没嫁妆。嘿，甭说我们小姐这一份嫁妆给他，就是我们小姐这锁麟囊送给了他，也够他吃一辈子的了。 金飞林一来飞到满腹焦急，金飞林需要真金的关系，金飞林的女子欢欢的好，若嫌不足 Thank you. 尾给淹了，老夫人和顾老爷恐怕您是见不着面儿。 朱楼，